第十六章，黑婆。广播说完考试信息就死了，车里一片寂静。什么大宝贝儿，什么定心丸，在吉普赛面前通通成了做梦。大家茫然片刻，瘫软在了座位上。中巴瞬间变灵车，拖着几个良人。睡觉被吵醒就够令人讨厌的了，还是被这种糟心事吵醒。油火正要坐直，就从眼睛缝里看见某人朝这里走来。他立刻闭上眼，假装已经睡死过去。中巴像是开在云中，毫无颠簸，脚步声在旁边停下。油火脑后枕着的椅背塌陷了一块，接着他的耳机线被人轻扯了几下，油火冷脸装睡，耳机线又被轻扯几下，连带着耳垂耳钉都在动，油火继续装死。信号都没有，塞的哪门子耳机啊？别装了。某个熟悉的脱腔脱调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油火实在装不下去了。他半睁开眼，眸光从眼尾撇扫出来，探着耳机线上那只手。 有事儿？ 问完这句话，他才抬眼看向站着的人，从神情到语气，充分表达了有事说事，没事滚的傲慢情绪。秦鸠收回揪耳机线的手，搭在前座的椅背上。他用下巴指了指油货身边的座位，似笑非笑地说： 你的背包，麻烦他让个座。 他不愿意。 油货面无表情地说完，塞紧耳机又闭上了眼。没过两秒，那凡人的手又来了，直接摘了他的耳机。手指擦过耳廓耳垂的时候有点痒，油火抬手捏住耳钉，拧着眉睁开眼。 还有什么事儿？ 如果他实在不愿意，我只好自己动手了。秦鸠笑着拎起黑包，轻掂了一下分量，然后搁在了油火头顶的行李架上。油火盯着他： 你能不能换个空座？ 恐怕不能，全车一共九个座位，你们占了七个，我不坐这里就得去捆司机了。你很难说，但其他人应该不希望我这么做。油货上车的时候根本没数过座位，谁能想到一个破车位置这么紧张。秦鸠在身边坐下，这人穿着大衣显得高高瘦瘦，但靠近了就能感觉到他的身材应该是挺拔汗力的，隔着布料都能感觉到硬邦邦的手臂和体温。还好车内座位不多，前后排空间大，否则这两人的腿都无处安放。但即便如此，膝盖还是不可避免的会碰到。油火想把腿伸直，但那样会踢到前座的人，而且这种时候好像谁先让开谁就落了下风似的。油火想了想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重重抵在秦鸠膝盖上。他拉高衣领准备合眼睡觉，就听秦鸠低声咕哝：吉普赛真行。油火气醒了： 这不是你选的科目吗？ 秦鸠瞥了他一眼，手指懒洋洋地比了个缝：要这么说我有一点冤。你冤个屁。油火冷冷地看着他： 看看你们挑的人。 秦鸠指着麦克坐的地方： 据我所知，这位考生身世也很缤纷啊，混了美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西班牙四种血，然后长成了这样。哦，抱歉，不小心带了点攻击性。 秦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抱歉。 考生信息你都有？ 你猜？秦鸠嗓音低沉，即便拖着腔调也很好听。游霍冷嗤一声，既然能把人拉来这个鬼地方，游霍相信考试系统应该掌握了完整的信息。那监考官们知道多少呢？游霍回想他们之前的表现，感觉应该不多。监考官也受规定束缚，或许他们想知道考生的具体信息，也需要走一个获取流程，而且那个流程应该也不简单，否则001-154-922第一个要查的就是他。秦鸠支着头，乌沉沉的眸子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放心，一般而言我对考生信息没什么兴趣。游霍哦了一声，极其敷衍。总之队里有这么个宝贝，你们轮到这种鬼地方也不稀奇。秦鸠说。游霍不知道所谓的考试系统背后究竟是什么，但感觉是个刁钻古怪的脾气，为了避让他们这组人所有的母语，九曲十八弯的搞出个吉普赛语，似乎也是情理之中。既然找到了原因，游霍便没再把锅扣给秦鸠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从刚才上车起，秦鸠就显示有点不太高兴。游霍看着垂眸出神的监考官，也许是车外雪光太亮，他眼睛又疼起来，有点难受。他草草揉了两下，塞上耳机，继续闷声睡觉了。 车行驶了10分钟，路边突然颠簸了一下，颓丧的考生们被颠回神，这才发现车外景象已经变了。漫天的雪雾已经没了踪影，眼前是一条盘山公路，路况不好，车开上来之后便一路颠个不停，到处都是凝固的泥巴，各角的碎石。这路还很窄，如果两方会车都得挂一档，一点点挪蹭过去。山下草木陇生，一眼望不出深度，滚落下去很可能尸骨无存。就这样，这破中巴还得开得格外奔放。行至中途，司机松开了一只手，去拧广播旋钮，车内广播滋滋响个几下，跳转到了某个频段，唱老旧的歌，偶尔穿插一句交通提示，说某山路部分路段有山体滑坡的情况，无法通行。播报间，车前方就出现了一块警示牌，警示牌前面是一大块山石横倒的树，正常车子显然过不去，但司机完全无视警示牌，开着破车摇摇晃晃颠了两下大的。众人一阵惊呼，等他们重重地落回了座椅，车已经穿过了滑坡路段，继续往深山里开去。自从进入了深处，天倏然阴沉下来，车里明明有暖气，大家依然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从盘山路另一边出来时，路边有一个老旧的路牌，标着道路编号。老于裹紧了衣服，缩在座位上，看着那个编号咕哝： 这条路好像靠近边境了， 真要出去啊？ 于文瞪大了眼睛： 不知道啊。 于文缩着脖子，慌忙盯着车外。 边境线能乱窜吗？ 说话的功夫，中巴车一个大转弯，钻进了路边的林子里。众人被这神鬼莫测的路线给弄懵了，想问问吧，司机又是个哑巴。又过了10分钟，车子从林中钻出，在泥路边急刹车。 哥，醒醒！哥，下车了。 余文单腿跪在座位上，越过椅背去叫游霍。他是真的佩服他哥的大心脏，居然睡这么沉。游霍扒拉了一下头发，半睁着眼扫过身边，座位已经空了。 他下半张脸掩在衣领里，闷声说：“ 人呢？” 啊！ 余文没听清，游货摇了摇头，彻底醒了。他站起身，跺了跺睡麻的脚，低头朝窗外看去。 这是哪儿？ 这回余文听清了游货的问题：“ 不知道啊，司机把车停这儿就跑了。”“ 什么叫跑了？” 余文朝窗外一指。 喏，就这么一条泥路，他跑进去了。 他们似乎停在了某个村子路口，穿过杂乱的树枝，隐约能看见高低交错的屋顶。除了一条通往村子的小路，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了。他们被看不到边际的树林围住了。余文跟在游货身后下了车，考生们傻在车门外，面面相觑。监考官秦鸠则站在远远的林子里，扶着一棵树，不知抬头在看些什么。 老于说之前那条路靠着边境，咱们会不会在现实里的某个地方？ 新加入的陈斌插话说：“ 以我的经验，应该不会。不过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些现实的影子，某些东西甚至在哪里见到过。 如果不是现实存在的地方，那所谓的死是真的死吗？”“ 不知道了，只有试了才知道了。有谁敢拿这种事儿去试呢？” 余文垂头耷脑地说。游货没纠结这种话题，他下车之后在泥路附近转着一圈，没多会儿他踢了踢某处说：“ 这儿有地碑。”“ 原来在你那儿呢，我正找着呢。” 陈斌是个有经验的，下了车也在到处找信息。陈斌走过来，蹲在了地碑面前，扒开了覆盖的杂草。“ 应该写着地名吧，虽然用处不算大，但是能知道自己在哪儿也是个安慰了。” 大家闻言都围过来，就见那破烂不堪的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奇奇怪怪的图形。“ 这画的是什么呀？”“ 字母吧。” 陈斌从包里掏出纸巾，把沾了泥巴的部分擦掉，大家艰难地辨认着。余文疑惑道：“ K...A...这是 A？” 陈斌也面露难色，念念有词 ...L...O... 哎呦，这有什么玩意儿？ P 吧，那个像是HUV。 余瑶扶着肚子歪着头认字，撇开那些杂七杂八不知有没有用的部分，这碑上刻的应该是地名 KALOPHUV。 众人内心嘀咕：“啥玩意儿呀这是？” 大家正崩溃的时候，那个一声不吭跑了的司机又回来了。他带了两脚黑泥，以及一位裹着军大衣戴着皮帽的中年男人，看脸应该是国产的。司机说：“ 喏，就这些人。” 老于一愣：“ 你会说话呀？” 司机瞥了他一眼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 他会把你们带去那家的，记得啊，林子别进。” 他说完冲皮帽男摆了摆手，转头钻进中巴车，开着车就走了。车子歪歪扭扭钻进林子里，转眼间就被层叠的枝桠遮挡住，没了踪影，甚至连油门和摩擦声都消失了。林子异常安静，众人寒毛直竖。“ 我们是来做什么的？” 游货问那个皮帽男。皮帽男啊了一声说：“ 不是说来找黑婆吗？怎么你们自己都愣了？”“ 黑婆？黑婆是谁啊？” 陈斌跟过来问。皮帽男不知为什么瑟缩了一下，他把帽子下口封好，垂着眼闷声说：“ 一个老婆婆 当年战乱时候跟着老毛子来这里的，好像是什么吉普赛人。反正 他又把自己裹得更紧了点，小声说， 我带你们过去吧，你们小心一点，他到了这里后我们整个村子都不正常。你们怎么想的，要来这儿住十天？ 众人欲哭无泪，心里说，我们有病吗？想住这里？